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8月1号，星期日，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全军官兵牢记嘱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系列报道《走进乡村看小康》，今天来看各地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来看苏区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各地与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 东京奥运会昨晚至今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获2金2银1铜。 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接近3500万例。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是81建军节，人民军队在党的指引下走过了94年光辉历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全军官兵牢记嘱托，不辱使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盛夏时节，一场场气势恢宏的新时代大练兵正在全军各个演兵场上波澜壮阔地展开。陆军的滚滚铁甲掀起阵阵黄沙，海军的战舰驰骋在远海大洋，空军的战机鹰击长空，火箭军的导弹箭指苍穹。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推进强军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习主席强调，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话、跟党走。我们一定要牢记主席嘱托，坚决做到确保建党之本、强军之魂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这是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官兵的铮铮誓言。作为三湾改编中我军第一个支部建在连上的英雄连队，他们把铁心向党的决心意志融入血脉，转化成制胜动力，在南征北战和强军新军新征程不断攻坚克难，始终冲锋在前。 在我们红一连，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现在，党员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特权，攻坚克难的特权，冲锋在前的特权，上阵杀敌的特权。 像红一连一样，全军官兵把对党绝对忠诚、永远听党指挥深深刻入心中，全力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和打赢能力。在东南沿海，第73集团军某2期合成旅组织多平台多要素联动抢滩上路演练，锻造部队跨海突击、登突一体的整体作战能力。在昆仑山下，空降兵某旅展开实战化空降战斗演练，多支分队依托地形地物交替掩护，快速突袭，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夺控要点任务。 习主席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我们一定牢记主席嘱托，端正训练作风，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打赢本领，成为让党和人民放心的制胜尖刀。 在远海大洋，海军舰艇编队展开多型舰艇、多克木、全要素的实战化演练， 舰机协同攻击，数枚导弹腾空而起，精准命中目标。在火箭军某导弹旅野外训练场，一座座发射架引而待发，炮手们按照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核心标准要求，探索打赢未来战争的新模式、新战法。 我们要坚决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牢固立起来，全部心思和精力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一切为打赢。今年开训以来，全军部队不断加大演训场次，增强训练难度，一个个逼真的实战环境，一项项高难的危险科目，锤炼着官兵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激发了官兵敢于战胜一切困难、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血性胆气和战斗作风。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苦练精练，时刻用好武器装备，不断提升打赢能力，履行好保卫祖国海疆安全的神圣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开创了强军事业新局面。如今各战区积极探索新体制下连战连训新模式，陆军高强度开展基地化训练，海军加大新型作战力量训练力度，空军多兵机种联合向全过程体系对抗转变，火箭军推开导弹突击与反导拦截对抗等训法，联勤保障部队组织自主对抗演习，探索连战连训连保新路径，武警部队持续提升应急反恐处突能力，全军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期望嘱托，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精武强能，时刻准备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是人民军队对使命召唤的坚定回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新时代的强军之路上，人民军队这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威武之师，必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断阔步前行。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村庄干净整洁是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各地如何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找准路子，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贵州省六盘水市海平街道的千户一寨安置着附近异地搬迁的1600多户群众，搬出大山，他们的生活更有奔头。 来这里房子有了，工作也有了，有了生活很开心。 余光新的老家平寨乡在大山深处，土地石漠化严重，一家人只能勉强吃饱饭。2018年包括余光新老家在内的六个乡镇1600多户群众搬进海平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六盘水利用浓厚的彝族文化，把异地扶贫搬迁小区做成景点，又同周边野鸡坪、玉舍国家森林公园一起打造野玉海大景区。当地整合项目资金，把景区水电路网、大数据平台等基础设施一步建设到位，让搬迁群众直接搬进景区吃上旅游饭。2019年，野玉海景区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搬迁群众人均增收7000元。 凭这些旅游客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搬迁群众的努力下，这里肯定是能活起来，我们的日子以后会更好过。 保留乡村风貌，留住绿水青山，让乡村成为充满魅力和希望的一方水土。北京延庆张山营镇的小河屯村搭乘冬奥的快车，发展起民宿产业。 重庆铜梁区用一条60公里的绿道串联起附近的34个产业基地、景区景点，让农区变景区，田园变花园。随着交通网络不断升级，秦巴山区的甘肃陇南城县让游客走得近，山货送得出。 这个是一个浙江客户订的几个鸡蛋，大概是过个一两天他就可以收到这个货。现在我们县城也发展得特别快，不仅通了高速，而且还有了飞机场。 吉林白山向阳村发展蓝莓产业，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0000元左右。四川甘孜理塘将曾经的山间荒地整理开发，建成特色农业园。高原果蔬受到市场欢迎。云南丽江的临江村在曾经矿山上发展芒果产业，山更绿，水更清，村民的日子越来越甜。 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公路都修到了家门口，家家户户都开上了小车。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江西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一座黛瓦灰墙的祠堂静静伫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 我们整个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啊，坚定信念、求真务实嘛，也是我们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一个重要的链条，啊，也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原则。 在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作。 正是在这种求真务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的影响下，20000多名听众儿女跟着党走向了革命的道路，6600多名在册烈士和1000万名无名英雄共同谱写了光辉的长汀人民革命史。 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等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总人口453万人。征途漫漫，一代代共产党人从苏区精神中汲取力量，砥砺前行。在江西赣州，当地通过修缮革命旧址遗迹、开展红色研学等方式传承红色基因， 努力去弘扬艰苦奋斗、一心为民等精神内涵，始终呢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把工作呢做实做好。 福建省结合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正在开展再学习、再调研、再落实活动，开创工作和事业发展新局面。 本台消息，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委员、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勇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于7月31号晚赶赴河南省，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 今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祖国座座军营演训一线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庆祝八一建军节。 在5300多米的昆仑之巅，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升起五星红旗，国旗下官兵们重温军人誓词，用最昂扬的姿态庆祝建军94周年。 我有幸站在海拔5300米的昆仑之巅，看着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更加坚定了我强边共防的决心。 今天，迎着戈壁滩的第一缕阳光，正在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参加西部联合2021演习的官兵们，也组织升国旗仪式，迎接八一建军节的到来。 我们一定在国际联演的阵地上，展示好中国军人顽强的战斗作风，用青春和热血捍卫祖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从边防哨所到南海岛礁，从导弹阵地到舰艇甲板， 在驻香港、澳门部队，在空军某地岛部队、武警猎鹰突击队的军营里，官兵们庄严升起五星红旗，在鲜红的国旗下立下军人的誓言。 即使在我们的节日里，我们也要坚守在哨位，时刻枕戈待旦，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的安宁，为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积极贡献力量。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 军民一家亲，共话雨水情，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乌兰木旗艺术团为长期驻扎在艰苦地区的部队官兵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在江西南昌，医务人员来到驻守在大山深处的解放军某部，开展义诊进军营活动。针对战士们平日里训练强度大等特点，医务人员还为官兵们讲述了如何预防和减少训练伤害等知识。 我们南昌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走进军营为子弟兵送健康，多做一些为部队官兵排忧解难的实事，让他们安安心心保家卫国。 在浙江宁波，当地3000多家政府机构、企业、商户共同为全市20多万名退役军人提供优惠、优先、优质的服务。山东蓬莱自古为海防要塞，是八路军挺进东北渡海出发地。八一前夕，这里选出一批诚信经营、热心双拥的拥军门店，为军人军属做好服务。 挂上这个牌匾确实很高兴，以后我们也要为军人军属做好更好的服务。 薪火相传，永志勿忘。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平南中队来到上渡镇竹一屯慰问参加抗美援朝老兵连柱才。 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更应该更续传统，传承他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 东京奥运会昨晚到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跳水等项目上再获2金2银1铜。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巩立姣展现出绝对实力，在最后一投投出20米58的个人最好成绩，以巨大优势夺得金牌。这是中国田径队历史上首次获得田赛项目的奥运金牌。 首先我想说我做到了，我是可以的，这一刻我等了21年，所以说人一定要有梦想，我觉得只要祖国需要我，我肯定会一直练。 在今天下午进行的跳水女子单人3米板决赛中，此前已经收获双人3米板冠军的中国选手施廷懋、王涵共同出战。最终，施廷懋以383.50分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本届奥运会第23枚金牌，王涵获得银牌。此外，中国组合李俊慧、刘雨辰获得羽毛球男子双打银牌，中国选手肖若腾夺得男子自由体操铜牌，中国选手苏炳添在男子100米半决赛中以9秒83排名第一，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晋级决赛，成为首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中国女排3-0战胜意大利队，但由于此前小组赛3连败，中国女排将无缘晋级淘汰赛。 为全面展现和生动反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由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制的5集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将从8月2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该片分为一诺千军、脱贫攻坚、民生福祉、美好生活、关键一步5个篇章，充分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擘画和重大部署，全方位呈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 立体化反映老百姓的幸福小康生活和昂扬精神风貌。该片创作坚持以思想引领为主线，以具体事例为主体，以普通人物为主角，力求体现思想性和生动性有机统一。摄制团队深入全国各地拍摄了许多感人故事、清新画面，真实展现了中华大地实现全面小康的新面貌、新气象。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31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5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7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5例。截至7月31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22例。截至7月3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5281万9000剂次。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终生文章，题目是《美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自己》，政治操弄难掩美抗疫不利事实。文章指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疫情，还是困扰美国已久的种族矛盾、枪支暴力、贫富分化、社会撕裂、治理失灵等，美国的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只能自己解决。美国政府何尝不明白这一道理，却依然热衷于将政治资源浪费在挑起与他国的对抗上，充分暴露出美式民主重政治表演不重治理实效的痼疾。美国政府延续上届政府的错误对华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懦弱行为。文章强调，美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自己。中国的发展也从来不建立在美国衰落的基础上，美国政府需要做的是纠正错误政策，真正找回自己丢失的灵魂。执迷于把中国当假想敌，将中美关系往对抗的方向推，美国不仅会严重束缚自己解决自身问题的手脚，而且将撕裂国际社会，破坏的又岂止是全球抗疫大局。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从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获悉，2021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各地陆续展开，征集对象仍以大学生为重点，优先上战体检，优先审批定兵，应征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5号。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7.95亿元，专项用于河南、四川、山西、浙江暴雨、台风、洪涝灾害受灾严重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恢复重建。今天，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渔共治2021”专项行动在浙江舟山启动，将联合开展商渔船防碰撞专题培训、警示警醒教育等活动，同时开展商渔船安全联合执法，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至11月30号结束。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今天开始施行。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者拒不改正的，将处以最高10000元的罚款；未及时修复外墙、外保温系统等其他6类违规行为，也将面临处罚。昨天，上海市召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动员大会，聚焦7个方面、28项任务，着力构建融合全球消费资源的聚集地，打造全球消费品集散中心，力争到“十四五”末率先基本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至7号在京举行。截至目前，已有165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参展参会。今年服贸会的展会面积约13万平方米，将举办100余场论坛及推介洽谈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退役军人事务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致敬国家丰碑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目前结束初赛选拔，将于8月底举行网络晋级赛。晋级赛分专业组和志愿组，通过讲述英烈事迹和红色经典故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多名联合国官员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国际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和积极贡献者。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中国的支持既重要又具有多重意义。我们特别感谢中国支持行动中的维和人员和联合国为维和而行动倡议。维和人员的人身安全至关重要，我们要感谢中国为保护维和人员安全所做的努力。 你好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Nations Police， 我代表联合国警察司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周年以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31周年表示真诚的祝贺。 谢勋谢乖路。 I have been deeply impressed by China's 中国为联合国维和行动做出的贡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中国有约2500名维和人员执行维和任务，中国做出的维和贡献居于各国前列，为联合国维和提供力量支撑。 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派出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军队和警察先后参加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50000余人次，足迹遍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监督停火、稳定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卫、支援保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3497万，死亡病例超过61.3万。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32808例。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自6月以来，美国平均日增病例大幅增加了400%以上，佛罗里达州再次成为疫情最严重地区。在7月23号到29号的一周，该州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1万例，是今年年初以来的最高值，占美国全国新增确诊病例的约20%。 现在的情况就像去年12月到今年1月疫情最高峰时那样，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医院内非常忙碌。 在这样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佛州州长共和党人罗恩·德桑蒂斯不仅拒绝颁布口罩令，还联合该州立法机构限制地方官员推行防疫限制性措施，并宣布各学区新学年开学后不能强制要求学生戴口罩。在佐治亚州，新增确诊病例过去14天里增加了2倍多。密西西比州、德克萨斯州的住院患者人数也在急剧上升，部分地区再度出现重症监护室床位用尽的状况。在美国新冠肺炎病例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自7月29号起举办为期4天的音乐节，每天有约10万人参加，现场几乎没人戴口罩。7月31号，英国伦敦再次爆发反对封锁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抗议活动，法国多地也有类似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逮捕了至少19人。日本东京都8月1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058例，7月31号，日本报告全国新增病例12341例，连续3天过万，并再次达到新高。东京奥组委8月1号称，新增18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感染，包括1名运动员。自7月1号以来，累计已有259名奥运相关人员确诊。此外，包括2名运动员在内的6名奥运相关人士因违反防疫规定被注销奥运注册证件。阿富汗坎大哈省官员8月1号表示，从7月31号晚起，阿富汗塔利班向坎大哈国际机场发射火箭弹，机场8月1号的航班暂停。有当地议员称，在该省首府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坎大哈市市区爆发了近20年来最激烈的战斗。在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市，政府军与塔利班也在多个地点激战。在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7月31号，塔利班一度接近攻破该市。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